从你我做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地方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张建庭、张维珍演唱的《评弹秦香莲忆者》。评弹艺术家张建庭生于1909年，卒于1984年。张建庭说表老练，顿挫显著，强弱分明，以有劲传神入情见长，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张调唱腔刚劲挺拔，火爆当中见深沉，苍凉当中含激情，所唱的名曲影响极大，流传甚广。著名的弹词演员张维珍生于1933年，卒于1989年。张维珍扮相俊美，台风端庄，说表弹唱都很具有功力，并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擅长讲调。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收听张建庭、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忆者》。 人是美，打开风来呀、啊，包公心呐、啊，为子听西上说，西郎的人是美，若锦香里母子，念我来，能给忙开一笔。至于呢，分香的这个真是美，一道开封府衙门，西大夫嘎不认错，一律叫啊，死一文，我被皇亲国子，你小小开封府，到的哪里，你弄弄哪里？老于是按这里的身份，你保证要打我比天错地有了。我办啥个身份？他一个女婿，皇帝的妹婿，冯楼公子的爱人。啊，那面孔再难当，龙头哥谁有？几只开封府印到的哪里？真是美，你眼光里口出来的包子兵长的劲，包公到这个人光家叫府内，那那么吩咐升堂，一方首领出来这听见马事，咚咚咚当人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哪个门开包拯年打到洞的公墓中间扫地旁边十倍相公要看过今朝开封府的洞当了罗王室里压着三百两相在里这边府身终于张龙朝和王朝马海要看要到包拯年扫顶了担心的一批披蜜蜂说把论证这字心心心本复印 今有金州夫人请相邻，碧红帮破水高船，高地当金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亲灭子的之罪。今有真是没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言定要审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到命，梁王随听的说明，包公的人难养子，设施深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地佛后章，所以设施再再要紧神的个开箱，保证了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可以放日黑，拿块酒高，欧女长须，胸里飘飘，对大二三三，真欧魔，一日相吊，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一起四遭忙报，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共守天理风四中，寻得天师卖名标。包公的人脾气大白人过病，但是白公是公正黎明，天理风四驸马交的禀南王请国庆，公与公的更现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白发真那是妹牙上堂啊， 是两个发生师妹押上堂内走，谁给我念过来与父母生师妹阿德给他到米老下回大人不把陈师妹到 包公一把陈师妹来一口真师妹忙正我睡个米立好了来打故事的乖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口真师妹倒是身体力丁，这个真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终于正和生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振，带出的包裹要是动都不动，看都不看，看都弄弄的，老身都进这个班了。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那杀死应高了百万嘛，两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看也不看。包公是用口里说哪个倔强？陈世美， 包贺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而今何罪也非？那身犯的反面来诉告阿婆在 当真呐、啊？想想小看风风，不是你我别离之子，你我上恩的眷恋，你既胸怀，就是本宫有罪。你小小看风风，也难何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守在，今有远高殿下面当堂告你人， 有 将远高殿下面带上来 啊！是， 冯大人君。愿高平相立丹丹平相脸啊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理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嘿，难母兄的，今日破夜夫，不是风声呐，得给他大米拉响，嘚不杀的下回。听替大人得然内部人心下里可 心下里今有陈世美一见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都以乡里落个嘴帅位不足一些第一苦嘛苦及沈师妹离了那大米拉来苦的要种鸭子沈就绝望之辈你想哪些横容很不得分那去大理拼命的我把你剧情的夫妻人你活得么啥干嘛是一个愿你娘是一个至于夫妻把你那两个为后夫妻老后样样是一个出门你是要老后夫妻的没你你到自个亲生儿子都这样上你个娘子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想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特告诉你自个的女人你得听起董宁规则一早又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夫婿 乡里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你发 定之量，天色被霜。 也不忙浪。他是脾气呀一说啊拼不动， 为啥真是没了你给他打的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给这个在空十五了在真是没到米空口运营者那啥是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做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这个，你要娘在抚养，你的子女在要杀，那个你的人的气味了，一点点不啦。望空读书人，我告为是天子门生，长牛的呢。林乡里， 嗯，是的。 本父因与你张世臣冤。你孙公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呐的，俺听见，真是美，看个人光，心里厚，再听见，俺为啥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一头事情，啥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你做孟子的。我个张子听到故事外分龙村上，但对后继难死，那你来晓得。哦，后继自个死了杀他，为啥你失子之后，后继他是放他自己的？你不能走来复命小草死人都记了三个人，真是没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家何其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天下里问个嘿啊，想得到吃这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哭啊，在井乡里口口，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讲的啥？古人啊，我当你是夫妻，当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口了一双儿女米了，那你当你是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一点？你为于我这个男人，于我这个男人已经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他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命了，又让他搞得了吧？这家一口清浊在日口，黄风的养着，两步不受到再多不人情。 要是你自家的曲子不说出来，心里想着好。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见，我耳朵又不是聋吧？那我怎么听见？听见的，听见了，当你不搞，当心着。本宫仗义失言，乡里四公奉母，他冒人问情，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帐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平，选边的红人？那开封府普渡安平凭啥呢？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来交往，都为你挖在玉帝。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后事的，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判断安心，休兵神阵的佛阵。包惜春既然立志普渡安心，修遍神阵佛阵，我请问你，乡里盲人关清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你凭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你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台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证据？哼，你问他，你慢慢立刻。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证到他作证。你慢慢立刻，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只闲话，真是有狗闲话。啊，红光军追到东京汴梁1000多里路，一哪个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句话还是蛮闷骚的，俺们上牛说的这个中外话。军追到此的2000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堂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得到作证。好啊，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堂作证，莫与真人，哎，世人怎能服的？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好，你听见证据，蛮好。陈世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张王。好，本府应普渡安平铁证的事，咱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啊，保人大林出来个盲镇当面火的，你看那啪多的，好啊！哎呀，真是没中到，你耍耍的不耍耍，我为啥不养门？当子什么？当子多来占龙门斗天，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能对我去请了去？等到封信我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登日就是。啥人？真是没口几个两个死死搞个死中人的，一口个逼死你了。他叫叫虚夸的个风信是弄笑的。啊，哈、啊、呀，面孔真是 气脉一口的得水，冰封上面的带头了，带头了，向里爱妻丈夫，我要细夸是爱妻丈夫，爱了双个郎头名啊。是的呀，真师妹都是苦上自个封信，个心会得别，一条心跳，那是眼睛啊会得发火，根本是真三位真兵人。封信啦，我总之今日的小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娘里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想封信，但是我想和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小孩子之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索性娘我第十我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子上牛子，我以为要考我弄个风信拿去撕了李湘一村里个棉袄个袋袋，这么奇怪弄个风信那份发财啊，此事怎会落在乡里去，这风信哪会得落到乡里去啊，今朝那道刚刚来不及了，今朝弄到大米郎来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给你米二了，我哪里会有一张我来，我有来打张三阳商量，张三阳饺子农民不能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个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不定别叫，那么我饺子农民走上李湘我去我的老头头让我去我的叫老我我他走了个地区衣裳，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阳说的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列出个铺面和台通通来作本，我说那马特子吧马我那个东西们谁收在房东里，大概张三阳叫分马特那个的行下你行六年行到东京来么指那个的地里总刚七个张张三阳弄我的铺衣裳在几百人要死一个的要死一个嘞，那个的不理解铺面要带带你下去摸到这个风头面行我可不认光去小李子上做事了，而且今朝当时几该搞的今朝把了大米了，我有两个风景一句人的听有两个风景，我可风景一弄弄到大米了，老子说毕竟人的平平上方真居落他人不遇了这风景，心真得分明真是难啊，当日做日少女人今家来日深家事大，你得送我一生不落的美丽 屋里九年的帮助啊帮助，那封信老了让不能口口了，我就听不着个口。现在信老了我睡，那那么努力，操的，四怀必须真凭实据弄得抽一个头头，忙自己吃的那方铺开我肚皮，哎，真夸娘伤心地白日的都是，抖一抖像汤豆还一个忙真自力，一疼。 下一口就要这个了，也是靠着你坏的证据，那哪办法你就觉得哎呀大人孙师妹他大大坏的病症，这必须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孙姑娘， 是 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当了的老实对讲，哼，本夫人早已了到官台，喏，你得亲笔书信来人知。 刚刚奉信该大人自古的话出来了，现在该大人自古的呸取出来， 你乱看！ 你看，这封信真在时候， 真师妹天机是有封天必信为难，但一口一怒出来，喊 干么干的不是？得名自头都是汤都是干的，汤都熬的为汤里香味有娘好意哎，可那是一言一不落，并还用白开始来勾勾了。你那干了火龙的是科技股，真的是可不得命，先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呀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挪来， 这封亲笔书信要拿让真凭，当今天的自然观看， 这风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嘛，像我也死垮了，哪个龙啊分弄清少？哪个道理？那么难道说真是嘛？这风信刚刚封差，这封信你不扣扣扣呀？可能自告不见，可能自告不见，现在也有风信，这来自于家包公相得的，是要等。这真是那个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哎的俩呀个当时你也死口了口得出的也死口，现在真是没还有时间了死口，那啥人回来打米了，是要留到打米了当国书，你心里面慌也是没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啦，这个是想谁要进草，现在这是大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声一落落到一身，我讲别个这一想不样才是高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搬到我论他的要有红根中杀了气，就这样我今朝出事体才让那丁香的身，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能拍的要一对把周期一口口的丁香一把风高举例不由那么扯腾那大明大明那么难，说心胖个的要咋处处走来弄那丁香的上次那老子得的是死他姑婆丁香的再过死他爸爸给你耍个大胡子，我被当江湖摸的弄哪，但你一定注定不到是也做一个男子，给你用着他出租的名啪啪两脚在丁香的身上敌人去了吧， 啥呀哪里外头比得狂，谁都比 知道他们哪里的，这夜里想一定吃到一起，你哪里的人真的到谁， 我就一口啪一刀分体了。医生这个一刀把你手起来，娘的肌肉大概都有血出来，那么你的一人一口分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来得一夸用尽寸当机要用掌球就来贴第一招，要等你第一招了帮病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一招王教练吧，不用再用寸当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教要说出来，包公一向来今朝让开封府公堂外用各种水的为当了的人，地相安天王啊命 啊上 地相对亲王的身体弄成马上一身吩咐大群分上哦杀吧，台下身上关龙老大抽出了毛顶让风暴身上一刀牛大顺顶起的啪啪小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追灯头我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起两面两个他插了棉花谁走了，本来你身体倒退就不带来保护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谁走了，身体在这逼了军人扣了，你还够懂家不够家，本来有个父母哎，现在头上不刷刷身上不刷刷了，哪能有上面那不幸不是一样吗，道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牛本夫人大大受此风礼，你身办十行大众，哎，听本夫人先夺你的罪状，真是没听什么的，哎呀，真是没一点好，好了，少了，听到公事，你都上大的，我有上的。上浪又上哪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张不能张出来，你上大的当中又张不能还张了，我随后背了那头来听包公真是美， 抛弃一切也难。 叫人听不认道，因为要么杀人你去你跟吧，跟着孩子一命才生命贵体又不给你一张名批到江湖戏，叫他不要相识一时但一时一主题听不给你身边笨猪 在上，而且在分黑账，心里想明白是有个桩事体，现在叫我先要回头趁早。 刘爸， 陈师妹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拒我再不认，再不认，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苦的来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不来今后告诉你了没几个过他了没几个我哪里该打，我现在不能喝一口眼睛啊，对非要得命吃苦刚住相我年是相的年啊，真的年心里想年年这样的年子呢？年子我还他身子我还这个，啊，你这样我明白。年子我这次呢？这次在人家里口口你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叫别人动手？我自家动手，我牛好杀肯动。啊，这边对牛让我手，哪么打那黑面孔的将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现在哭哎，一个记不到。大人，待本宫审理， 审下了， 是李犯的原告， 本原告。 哎呀，下的。呀 只小船。 两岁的狗米了，我是苦了夫妻情分了，我是苦了两岁的狗米了。我这样来，我你娘这个人我来，一切事情算了。过那年事情拉浪子了，我一边讲军官豆腐，我一边到开封府上干那一仗，是你逼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认你娘这个我你够出宫门，而且我要怕后继再大再孤道，要你娘这个事。嗯，不后去见我，我寻家里来三四个的。哼，真正的男有夫妻之情噻，真正的有闺女之情噻。我当年做事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谦，在真正的人老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俺我寻家里为要来相信那个说了，我再要听那个说，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性命，真的要送那男睡一箱子。我来念书来了，哎嘿，沈师妹啊，沈师妹，我把你这个烂心狗肺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在骨当中身负了，是在给他们兄弟哈拉不住嘞，大人，大人啊， 云我家。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

重送乡邻年断连女都生不成。对牛弹琴，哎呀心的呀，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牛家的两小子。 说啊你不偏要嫁到我个小和尚。曾记得在此，先帝亲口与我为媒，应太呀，应太。 应天孙，叫我先帮抓定去。 应天孙，叫我花脚抓去天， 叫三四九你的家下跪。难妻子飞起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 山伯儿啊，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为娘回来了。英台他来不来呀？儿啊，英台说他不能来，他不来吗？儿啊，是有英台的属性在此。唉， 可怜母 相思病，一天一天更加的多沉重啊哟。他多无家人，儿啊，这是阴天的事故。 念到最后一面你都不能够有后来相见。梦中我红包躺了背，哎呀要保重啊。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女出家，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背叛啊。